创新工作体系，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，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，用事业激励人才，让人才成就事业。各级党委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通过深化改革、完善政策、健全体制，形成不断出精品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。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，要坚持教育引导和综合治理并重，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。要识才、爱才、敬才、用才，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、走大道，鼓励他们多创新、出精品，支持他们挑大梁、当主角，让当代中国文学家、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，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。习近平最后说，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开幕词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代表人民团体致辞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、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和特邀嘉宾等约3000人参加会议。 本台消息，12月14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肯塔基、伊利诺伊、阿肯色、密西西比、田纳西、密苏里等中部六州遭遇多场龙卷风袭击，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向美国总统拜登致慰问电，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受灾的美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，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，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。今年中央启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，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、种源自主可控，目前实现良好开局。 种质资源是种业振兴的重要基础。今年国家启动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，目前取得阶段性进展，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2.08万份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3万多份，新发现鉴定畜禽遗传资源18个，填补了青藏高原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的空白，一些濒临灭绝资源又重获发现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，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，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从中南海到田间地头，从南繁硅谷到东北黑土地，从关心小麦长势到查看玉米优良品种，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改革发展。今年7月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《种业振兴行动方案》，围绕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民族种业振兴全面推进，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种业振兴的决策部署，全面启动并有序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、种业创新攻关、企业扶优、激励提升和市场净化5大行动。目前种业振兴的各项工作开局良好。 为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，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种质资源库建设。就在前不久，国家作物种质资源新库建成试运行，